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听天地。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他离开了北京，奔赴云南创业。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欢迎收听小说《离婚男人》，演播李凯。 在云南曲靖的一片厂区内，胖子周大业正背着手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哎呀，杨凡神通广大，但马特非常固执，杨凡能不能把马特挖来呢？在厂区外，一个穿淡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截住另一个穿工作服盘着头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子说：小花，你今晚有时间吗？小官，你别在工作时间追着我，让领导看见该说我们不务正业了。说说几句话就走还不行？下班了再说不行吗？好吧，下了班你要不让我亲你，我就揍你。你敢？现在公司马上要从北京调来一个助理了，这个人非常厉害，是专门来云南帮着周大业管理企业的。他管企业也管不着我搞对象是不是？我还没同意和你搞对象呢。 小花走进厂院，往大车间走去，小官儿紧紧地跟着。车间里长长的流水线正常运转着，一个技术员在巡视流水线。流水线的终端，一群姑娘正在工作，有的在接线上的瓷砖，然后分拣，把好的装进身边的纸箱，把有毛病的瓷砖噼里啪啦地扔进身边的一个竹筐里。另有姑娘在手脚麻利地装箱打包，还有姑娘推来小车把纸箱拉走，拉到车间一侧的成品库卸车，把盛着瓷砖的纸箱码成垛。码垛不是轻活，码垛的姑娘脸上一直挂着晶莹的汗珠。小花走过去帮着码垛的姑娘干活，小瓜走上去拦住小花，替小花干。小花转身走到另一边继续干活，小瓜再次走过去拦住他，替他干。小花再走，小瓜干脆地追过去挡在小花面前。小花皱着眉头：你想干什么？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让你干活。 你让我答应你什么？ 答应和我搞对象。 你得想想，这种事儿哪有强迫的呀？ 男女双方交往，总是有一方要主动，对不对？ 可是，那也不能强人所难呀。这时候，周大业远远地走了过来。小官发现了周大业，急忙拉着小花藏到产品垛后边。 小花，我不跟你啰嗦了，反正下班以后我会来找你的。 小官说完，就离开了小花。 小花继续和姑娘们干活了。小官眼睛瞟着周大业，然后悄悄地溜走。周大业因为在忙着巡视流水线，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发现小官。 在北京的海洋馆里，杨凡伸手端起啤酒，把玻璃杯往唇边一挨，便放了下来，然后虎视眈眈地盯着马特。 马特撇了一下嘴，我脸上有花啊，我在猜测你的心思。云南周大业那边急着等着一个得力的管理人员，你是理想人员。 嗨，我现在心思不整，我告诉你好了，我刚离婚不久，因为婚姻失败而气馁，这件事情让我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整日里不停地受煎熬，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杨凡扑哧一笑，似在嘲讽， 你别笑，我的心思没人理解。 杨凡把嘴一撇，你的情况周大业早对我说的一清二楚了，你这种人应该经历一下挫折。 嘿，你不同情我？ 不同情， 那你随便吧。 杨凡直视着马特不动声色，马特观察杨凡的脸色不得要领，他想起周大业在手机里说的，杨凡因为口高至今还没结婚，而这个年龄的女人在求偶方面都很被动，都是不到火候不接锅，那么他该不该主动烧这把火？找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合不合适？他独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就听杨凡嘎巴一声咬碎了一个螃蟹，没嚼两下便吐了出来，吃惊地看着马特， 根本没肉，你就拿这个待客呀？ 走得急，兜里钱不多。 你就说你本来就很穷我也信， 跟周大业比我肯定算穷人呐。 那我找你找他你还不去？ 我已经打下一番天地啦，不想轻易跳槽。 哼，我已经帮你把这个公司的关系给断了，你不要再幻想还留下去了。 啊？ 杨凡晃了晃脑袋，翻了个白眼儿。 怎么可能呢？我在这个公司我已经一年多了，上上下下人缘很好，昨天老板还说给我加薪呢。 我刚才找了你们老板，他是不是叫侯晶？ 没错啊， 我对侯晶讲，我是马特对象，我要带马特去云南，你们把他从公司注销吧。 简直就是胡闹，你真这么干了？ 没错啊。 那侯晶怎么没找我？ 别忙呀，今天下午他就会找你结账的。 马特肃然一惊， 你竟敢说是我对象，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只是我的小学同学，而且关系一般，失去联系多年的小学同学。 你急什么呀？对象又不是妻子，我中意你才这么说的，你难道不中意我？ 看起来你还挺开放，是不是对婚姻也这种态度呀？ 去你的，想什么呢？ 嘿，现如今啊，有的小青年上床根本用不着什么附加条件，比如拿谈心做过渡，拿爱情做铺垫，拿相知做预热，那都是老黄历了。想结婚，认识没几天就先上床了，彼此谈得来再领证，还有在网上微信上认识的，匆匆忙忙上了床或者是结婚，没几天又分手了。还有就是啊，杯水主义，而想开房嘛，两个人一对眼儿，找旅馆就开了，然后各奔东西，也许约定下次继续，也许天各一方，永不相见。以前呢，旅馆还查个身份证，现在连这个也免了。当然了，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要先付账啊，变成一种交易。交易有什么呢？宣泄了就舒服了，心情就爽，就不落病，于是就省医药费，不是等于又赚了吗？当然，前提是彼此看上眼，不能一见面就先恶心。 你这是谬论，你说的是少数人，你别把我列入这个范围。 马特的手机彩铃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是侯晶。 侯总，您找我啊。 侯晶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马特，一个小时以后你来我房间。 侯晶说完挂机，重新打了一个电话。一个青春靓丽的年轻女秘书抱着文件进来了。侯晶表情十分严肃。 你不是说马特在追你吗？你向他表态了吗？ 女秘书迟疑了一下。 我 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如果我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像在纵容他放肆追逐女性，我怕以后管不住他了。如果我坚持拒绝他，又怕挫伤他的感情，导致他离开三维公司，我真有点为难。 你甭为难了，马特恐怕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呀？ 刚才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来找我，说是马特的对象，要带马特去云南创业。如果真是马特对象啊，我怎么好阻拦呢？而且你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嘛。 啊，真的？ 男人女人都一样，对轻易到手的东西啊，往往不重视，只有失去以后啊，才感觉珍贵。 嗯，我要不要找马特好好谈谈？ 恐怕来不及了吧。不过你还是应该试试，也许你可以把他留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离婚男人。 在海鲜馆里，马特呆呆地看着手机出神，杨凡看着他抿嘴偷笑。马特抽了一口烟，对杨凡说， 公司有规定，像我这样单方面跳槽离开会被扣去一个月的工资，其他的活钱呢也一概免去了，因为这样必定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嘛。 哎，杨凡，你可真拿老同学开涮啊。哎，我要不在去云南之前把你这碗饭给吃了，算我孙子。 杨凡见马特脸色不好，举杯跟马特放在桌子上的酒杯碰了一下，一口喝下去半扎啤酒，然后若无其事地咂咂嘴。马特对他怒目而视，杨凡说， 你难道不知道宋江、林冲、武松、李逵都是怎么上的梁山吗？ 所以你来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断我后路是吗？ 恭喜你抢答正确。 甭管你是凡也好范也好，我就冲你这个嘚瑟，我恨你。 杨凡哈哈大笑， 这就好，你要是爱上我还麻烦了。 哎，今天晚上我要去你宿舍住一宿啊，因为火车票是明天的，我要帮你收拾一下。 谁待见你似的？ 你要搞清楚啊，我不是不想找旅馆，是因为我得帮你处理善后，这件事儿毕竟来得突兀，否则恐怕明天来不及了。 马特表情很无奈，快速剥了两个皮皮虾，一口吞了，然后把半扎啤酒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两个馅饼，迅速吃掉一个，抹抹嘴儿站了起来。 樊女士，你慢慢吃，我先去见老板。 慢着，先把你们家地址给我，我吃完就走。 你在这儿等我不行吗？ 不行，我一沾酒就困， 才一扎就顶不住了。 没错。 马特从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在反面写上地址和一串钥匙，一起递给了杨凡。 你去了以后啊，先洗澡再钻被窝啊，别把我那被褥弄脏了。 杨凡不屑地撇了撇嘴，马特转身走出海鲜馆。马特边走边禁不住在心里掂量，这杨凡姿色尚可，做事也老道，只是推爱擅自做主，做情人没问题，做老婆长相厮守就差点，还是顺遂些好，让人放心。 马特回到三维公司，上楼进了侯晶房间，见侯晶早已等候，他一把把马特抱住，拍着马特的后背， 老弟啊，一年来作为我的左膀右臂，你表现十分出色，现在你就要离开了，我还真舍不得呢。 既然如此，那我不走了。 我绝不强人所难，我还没考虑好呢。 侯金松开马特，走到桌前，拿起一个厚实的信兜。 哎呀，对象的眼泪是最让人受不了的。再说了，你现在也没有老婆，像杨凡这么好的预备队，你可不能等闲视之啊。 杨凡在您面前表演的不错哈。 什么叫表演呢？一个质朴的女人流下了热泪，难道不是情之所至吗？ 真见鬼，如此说来，马特一点翻盘的可能都没了。马特接过信兜，沉甸甸的，马特便抽出里面的钱来。原来一个月工资都没扣，半年来的奖金也都全都在这儿。 多谢侯总。 马特向侯总鞠了一躬。侯晶看着马特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啊，那边干不下去了，还回来找我。 马特眼眶一热，便上前一步，一把抱住侯晶。 真背不住，以后还得到您这儿来。哎，英英可能还要找你随后谈谈，你应该见见她。 此时此刻，在天津马特的家里，母亲正和陈阿姨策划马特的对象问题。陈阿姨在打电话，马特母亲守在一旁。 妹子，哎，你们家小文现在找对象了吗？ 哦，没有啊。啊，他说不着急。 哟，都25了还不着急呀？那不着急咱得可着急呀。哎，你今天晚上赶紧跟小文谈谈，要郑重其事的谈。就说有个不错的男士和他挺般配的。 电话那头说，我说说试试吧，现在孩子都太有主见。 哎，虽然都说哈有剩男没剩女，可是要找到知心可心的对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不是？ 谁说不是呢？我马上就给闺女打电话。 北京三维公司的楼道里十分安静，只是偶尔有一两个人走出去。马特从侯晶屋里出来，没有进别的房间告别，只是看了看各屋的门牌。可是马特在走出办公楼的时候，靓丽的女秘书英英追了出来，脚底下的高跟鞋当当作响。 马特，你能不能别走这么急？ 你想干嘛？想跟我拍拖吗？ 是，昨晚我考虑了一宿，你有婚史的问题，我想通了。 谢谢你的马后炮啊，宿舍里边已经有个姿色不错的女人等着我了，她已经洗了澡钻了我的被窝了。 英英一撇嘴一跺脚，眼里边突然含了眼泪，扭头便走。 马特很得意，咧开嘴畅快的一声坏笑，然后竞走一般飞快走出了写字楼，从存车处取出自行车骑上就颠儿了。 马特把自行车骑进一片居民区，把自行车存进存车棚，转身出来，快步走上一个楼栋上楼。楼道洁白而整齐，墙上有小标语，婚前检查，优生优育。马特敲门，当当当，然后快速蹲下身。门被打开，杨凡已经洗完了澡，穿上男士的睡衣，头发披散着，往外看见没人，便要关门。马特突然站了起来，杨凡吓了一跳， 干嘛呀你？ 哈哈哈！马特一阵大笑，拥着杨凡走进屋，回手把门关上，却见洗手间里边隆隆开着洗衣机在给他洗衣服。 嘿，这家里边有女人的感觉呀，真好呀。 他把手包往床上一扔，就从身后把杨凡抱住。偏偏这个时候，厨房里炉子上叫盖壶吱吱地呼啸起来。杨凡使劲把马特推开， 干嘛干嘛，快去把火关了。 马特冲进厨房，迅速关掉煤气，转身就要出来的时候，却发现案板上放着几个碟子，里边盛着炒好的热菜和几个馒头。马特咧嘴一笑， 哎，这菜是刚炒的吗？ 哪有那么快呀，这是在快餐店买的。 我说也不可能。哎，不过这也挺像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哈。这让我想到了前妻那个絮絮叨叨却天天忙在厨房里边的女人。也许你的前妻不错，但既然离了就别想了啊，否则会影响你找新女朋友的。马特给暖壶灌水，放下水壶，顺手在杨凡鼻子上磨了一下，就像阿 Q 对小尼姑那样。杨凡连忙用衣袖擦自己的鼻子，马特大大咧咧地脱衣服，西服领带就扔在椅子上。杨凡迅速走过去拎起来，找个竹衣架穿进去，然后挂在门后衣帽钩上。马特做了个鬼脸。我说个故事你可别见笑哈。有一次乙方请客，在这个洗浴中心呢找了一个按摩小姐。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小姐。进了单间一对一的时候，身穿短裙的小姐一屁股坐在单人床上，嘴里喊麻利点。我说咱俩谁为谁服务啊，让谁麻利点呢？小姐说当然是让你了。我说不按摩吗？小姐说走那过场干嘛？我说嘿，你想干嘛？杨凡听完问，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一目了然呢，就算我是个离婚男人也不至于没挑没拣吧。做这事儿啊，需要情趣，需要好心情，需要情境激起的冲动。慢条斯理儿，要死不活，平平淡淡，宁可不做，更甭说凑合勉强了。那次乙方也很扫兴，一个小伙子亲自上阵给我揉的后背。杨凡听完鄙夷的努了一下鼻子。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花店的女老板、业务员小姑娘，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小说《离婚男人》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严波，本节目编辑张璐，演播李凯。小瓜求爱不成，把小花推到了河里，周大业救起了小花，马特的母亲还在帮马特找对象，而马特即将与杨凡奔赴云南。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关于婚恋，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美的，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再也不要回来。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小说《离婚男人》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